长大比几个的欢乐被愿意谁来激走，如果记忆的事情怎么不知道，但我心知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。 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，在骤角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经好， 最美丽仍然是爱，带泪上仍然是空，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。凭着我信有出路，凭着爱情怀不老，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，就算始终失意都能，人生已再没苦恼。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，在骤角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，最美丽仍然是爱，带泪上仍然是哭，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。凭着爱只管一生磨练到老。 Thank you， 多谢晒，多谢晒。